撒母耳记上第22章。大卫离开那里，逃到了阿杜兰山洞。他的兄弟和父亲全家听说这事，都来到他那里。凡受迫害、负债、心中忧苦的人都投奔到他那里，他便成了他们的首领。此时随从他的约有400人。达卫从那里来到摩阿布的米兹帕，对摩阿布王说，求你让我父母来你们这里，直到我明白天主对我有什么计划时为止。达卫把他们留在摩阿布王那里。达卫在山寨里住了多久，他们在他那里也住了多久。加德先知对达卫说，你不要住在这山寨里，你要到犹大地方去。达卫就去了，来到赫勒特树林。一日，撒乌尔正坐在基贝亚高处的一棵撑柳下，手里拿着枪，他的臣仆都侍立左右，听说达卫和跟随他的人已联合起来，遂对侍立他左右的臣仆说，本雅明的子孙，你们听，难道叶瑟的儿子也要赐给你们每人庄田和葡萄园，或把你们都立为千夫长或百夫长，好使你们都同谋来陷害我？我的儿子和叶瑟的儿子结盟，谁也没有告诉我。我的儿子煽动我的臣仆来反对我，仇视我，像今日一样，你们中没有一个人连续我来通知我。做撒乌尔臣仆之长的厄东人多厄格就答说，我看见叶瑟的儿子到过诺布去见阿西图布的儿子阿西莫勒克，他为达卫求问了上主，给了他食物，也把培勒舍特人哥勒雅的刀给了他。君王遂派人去叫阿西图布的儿子大司祭阿西莫勒克和他父亲全家及诺布所有的司祭，他们就都来到君王面前。撒乌尔说，阿西图布的儿子，你听。他答说，是我主。撒乌尔对他说，你为什么和叶瑟的儿子同谋陷害我，给他食物和刀剑，为他求问天主，使他起来反对我，仇视我，像今日一样？阿西莫勒克答复君王说，在你的臣仆中有谁如达卫那样忠诚可靠呢？他是大王的女婿，又是护卫长，在你朝廷中是最受重视的人。难道我是今天才开始为他求问天主吗？绝不是。请大王不要加害自己的仆人和我父全家，因为你仆人一点也不知道这事。王说，阿西莫勒克，你和你父亲全家都该死。王遂吩咐立在他左右的侍卫说，你们过去杀死上主的司祭，因为他们与达卫洗手，知道他逃跑却不来告诉我。但是君王的臣仆不敢下手杀上主的司祭。王遂对多厄格说，你过去杀死司祭。厄东人多厄格就过去杀死了司祭。那一天他杀了85位身穿细麻厄福德的人。至于那座厄布司祭城，无论男女幼童或乳儿，甚至连那里的牛驴羊都用利剑杀尽。阿西图布之子阿西莫勒克的一个儿子名叫 厄贝亚塔尔的。托贤跑到了大卫那里，厄贝亚塔尔告诉大卫，撒乌尔杀了上主的司祭。大卫对厄贝亚塔尔说，那一天我已知道，因为厄东人多厄格在那里，他必要向撒乌尔报告，你负全家的性命，我全负责。你住在我这里，不要害怕，谁想谋害你，就是想谋害我，你同我一起必得安全。